是因为爱，总是想在来去之间寻找最佳状态。我的沉默不过是为了避免谈爱。 下面你将听到的是柯一鸣演唱的《失火》，孟庭苇演唱的《劫》，曲颖带出的《请别让我见到你》。 在记忆的深渊，我的心曾 地我已风来，将八方离去，地球你不许留我，这土地我已风来，将八方离去。 伤